教又怎樣講呢？咁教啊，三六多六教呢，就是古人啊依他所研究的經典啊，每部經典的宗旨不同啊，見解不同，每個人啊他的思想不同，他就立很多種教。所以我在講記裏面呢有很多很多種教不同的，真是這次對不起了，不能夠詳細講了，你去參考我的筆記、哦、但是我要提出來呢最重要的研究經典非明白不可的，就是五事八教和三事五教。華嚴宗是嚴守大師是講這個三事五教、啊、天台宗呢是講五事八教。所以教呢有很多很多不同，很多法師所講，甚至嚴宗法師啊、嚴耀法師啊，每個人所講的教都不同。但是這兩大宗呢我要介紹一下，大家學法呢就要明白這兩宗所講的教了。咁嗱，呢一個嚴守國師立三事五教，即係話將三個事同埋五個教統攝咗釋迦牟尼佛一代事教。釋迦牟尼佛一代所講嘅一生所講嘅道理，不出呢五種，明唔明啊？教啊，事咧就三個事啊，日出嘅事。日升的事，日落的事，这个就是譬喻了。刚才讲就讲譬喻，日出的时候是不是先做照高僧啊？日出的时候先做照高僧，不照大地的。日升的时候呢大地普照了、哦、那么日落的时候呢，日落的时候呢又是照一边啊，照邊咩？照高賢喎，唔照低喎。日升嘅時候照高，日落嘅時候照高。日出嘅時候照高，日落嘅時候照高，日升嘅時候咧普照大地。譬如乜嘢咧？譬如佛最初成佛説法嘅時候咧，只係講華嚴大教，係法生大事。大機先可以明白的、okay。 日升的時候譬如呢阿含方等波耶三更普被上中下三種根基都可以適應的。日落的時候呢譬如什麼，譬如法花涅槃時又照高僧，又是佛性講佛性上智，讲每个人都成佛是大机先可以接受的。这里是嚴守宗将这三种譬如呢三个时间譬如佛所讲的道理。五教呢就五种教，五种什么教啊？不是天主教、基督教，不是这些教、啊、也不 是说、什么一贯道教、天仙道教，不是这些教、啊啊、是什么教、啊、小始中顿言，小始中顿言八教、哦、这里呢呢呢度寫錯咗啦，copy 出嚟印錯咗一個小教啦，多咗個小字嚇，誒、啊，多咗呢個小教兩個字嚇、啊，小始中頓言小教嗰兩個字係唔要嘅，小教我即係話意思咧，小教係乜嘢咧咁，唔係話啊小小教法。小教呢就是讲小乘法人天的道理，哦，同埋讲义法的声闻，很蠢的声闻，很小机的，对小机而讲的，哦， 这种教讲什么呢？但讲人空不讲法空、哦、记住人空法不空，执着有法有四谛五蕴。此教是什么呢？就开始讲法空了。这一种教是讲什么？指什么？指波耶，是波耶中的开始。开始讲空教是波耶中的开始、啊、也叫做梵教，分别去讲这个法相，也是唯识中的开始，叫做此教。 OK， 两种呢、啊、这个开始讲这个波耶空教，同埋咧係廣談呢個慧識嘅法相咧，兩種都係大乘佛教。大乘嘅開始叫做此教，宗教係乜嘢咧？係指《令其經起信論》講法性上智，許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然後咧，方丈法説法嘅本位叫做宗教。哦尽法说法的本位，因为这种道理是讲得很彻底很实际，因此这个教呢，这个宗教也叫做实教。顿教是指什么呢？是显一真法界法海上智，是指楞严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事理无碍、哦、这个叫做顿教。那现教又怎样呢？现教呢是现样的、啊、也即是这个八教之中，这个为这个天台中八教之中啊，众通别现方面的现教，现修现证现田，现田心惑，现证心得啊，现修三故，乜都是现的，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这个是现哦哦，小始中顿现 ，OK。讲完这个现手中的教了，即是说法讲经可以分这么多类。天台宗智者大师呢就立五时八教。五时刚刚讲过华严时，有些人读做花严时、okay? 然后呢阿含时、方等时、波野时、法花涅槃时，五時咯，是不是？是五時了。嗱，呢度唔詳細講啦，下邊會講嚇，下邊講到呢度會講五種時。華嚴時係講一真法界法嘅境界，阿含咧係講因現本時對小機講嘅，啊對小經機講完之後咧，漸漸咧就講方等，啊再講波野。最后呢讲法花涅槃，大家都成佛啦。咁呢个系五时。八教呢是八种教、啊、八种教是乜嘢呢？就分开四种、啊、化二四教，化法四教，顿渐秘密不定是化二四教，等于虚若方冇实际嘅，众通别现呢就是化法四教，是真真实实去修行的。哦，咁我谂呢度咧，又唔需要详细讲啦，因为下边亦讲到第几，下边会有讲噶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咧，呢一部经啊，又顿又渐，点讲咧？顿咧就系话呢个修一心三观。行止超无学啊，系咪顿啊？顿渐咧点讲咧？三渐次啦，五十五位增菩提路，慢慢去修又渐，又秘密又不定。秘密点样讲咧？咁道场神咒大家都唔知啊，秘密啦， 密不定呢，就是说讲了宴汤偈之后发会大众，每个人所证的道不同。柯能呢是证了二果，这个圣比丘尼呢证了四果，每个人所得的道理不同，就又顿又渐又秘密又不定。在化法四教之中呢，是又是说四教都具备，譬如说这部经所讲的定性声闻辟支佛就是藏教，香严童子迦摄所证的是通教，而光菩萨弥勒菩萨所证的是别教，经中所讲的教理行果通通都是现教。因此我说这部经你们通了之后就通白教，因为这部经是通于这个化二四教、化法四教，又动又渐又秘密又不定，又重又汤又现 又别又现、所以这部经好呢，好就是包含得很广，讲你讲得很详细。如果你通了这部经呢，就所有法法在原则上都通了，原则上都通，那俾心机听好不好？ 好。 OK， 现在呢要讲第几点呢？讲要讲第三点，义理浅深，这个呢就比较简单一点了。这部经所讲的义理究竟是浅抑或是深呢？第三点是看到这部经，你们说它浅是深呢？又浅又深，所以它好就好，就什么都有。它佛教所讲的道理呢，不外大乘和小乘嘛。小乘呢是就讲三法印，知行无常，知法无我，涅槃寂静，或者四法印，知行无常，知法无我，知行皆苦，涅槃寂静。凡是这样讲的就是佛讲的，不是这样讲的就是魔讲的，这个叫做印法印。这种道理是浅还是深？浅。至于大乘经所讲的道理呢，是讲一实相印，等于《法华经》话无量相众所知为是实相印。实相是乜嘢？就是真言。真言是乜嘢？就是法性。法性是乜嘢？就是一真法界。再讲显浅啲，一真法界是乜嘢？就是你哋嘅良心，每个人都有，系咪？咁啊？这个一真法界在波野经里讲呢，波野经里面讲叫做实相波野，在证明经里面讲不二法门，在法华经里面讲一乘实相。这些深不深啊？深。这部经呢，会四科皆二类众生，所谓虚非世世出世根故，就是空二类众。虚即世间世出世间故，就是不空而类众；利即利非，是即是非，就是空不空而类众。空而类众，猛一切法，即是小乘法，即是这个小乘的空。不空而类众，立一切法，即是大乘的菩萨法。空不空而类众，统一切法，即是一乘法法。这部经包括了又浅又深，义理浅深，讲完了，好费事。第四呢，教所备基，这部经所讲的道理是哪个是根基，适合哪个的基。我们每一次讲嘢呢，法每一次讲法呢，都是因自众生的基，有基则应嘛，无感不通嘛。咁呢部基啊，呢部经啊，个基究竟是小乘基呢，抑或是大乘基呢？这部经所讲的是现顿法，是现教的道理，所备的基当然是现顿的基啦，是不是？譬如柯难一回来就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旋罗最初方便，这个是现顿心共，妙奢摩陀，奢摩陀是空共， 三摩是假共，善罗是中共，这三共就是延修。延修三共得到什么？可以证空替理、俗替理、真替理、俗替理和中替理。哦，那呢这个北空二类藏呢，北空二类藏呢就是事法界，空二类藏呢就是理法界，空北空二类藏呢即是事理现象的法界。所以知道这部经所讲的是什么？是现心替理。现心替理就是被这个研究的机，教所被机。讲完了。第五种呢，能前教体就很容易知道，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部经所讲的道理是很深，所备的机又是 很大，那究竟以何为体呢？这部经里面显然通章呢，文殊菩萨有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啊，以音声去做法事。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呢还是讲经比较好，大家都是听经比较看经好，是不是？听经比较明白一点，所以这方的教体呢就是以音声为教体。音声包括什么呢？言句文。言句文又包括什么？包括一切佛经。咁第六呢，中塞通国呢一部经所讲嘅宗旨啊，通呢亦话行国就係行制，行有一部分呢，宗呢严守国师係立十宗，真係呢度我唔讲啦，真是你们去参考这个，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你们去参考我的笔记，立十宗。我只要介绍给你们，本经通呢通于十宗，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这部经是统括十宗，就是这十宗。不是平常讲净土宗、法涅槃宗、律宗、八宗，不是这些宗，是讲这十宗。这部经通就通这十宗，国呢国在后面这四宗，第七三相空有宗，第八真空自相宗，第九事理无碍宗，第十现用具德宗，通这十宗。哦，即是说这部经所讲的道理通通包括严守大师所立的十宗，哎，这里选了他了。因为海老法师呢有说，譬如这部经七趣星沉啊、五阴魔境啊，那些就是属于什么宗，或者五不混天又属于什么宗什么宗，这里你们可以看了。现在讲第七点，修正鸡差，修同埋正，有修就必有正，正就有阶段嘅，阶段就有差别嘅，呢四个字咁样讲。哦，阶正修正阶差。哦，呢度咧，我哋就应该知道一下啦。定念方途叫做修，行性契理叫做正。点解我要特别讲呢？因为修呢是有邪修有正修，正呢是有分正有满正。哦，譬如这部经里面有讲三渐次，又讲二十五言汤，有腾长持咒，种种呢都是正修。四善八定里面啊， 五十重音魔之中，除了最后那两种五不混天之外，那些都是邪修。我们要分开邪和正。正修之中又有增修和现修。对了，这里这个现字你们会可能错误了。现修，看到吗？看不到？啊！增修大家知道了，增修同埋延修。哦，刚才我都提过，但而家就要明白乜嘢叫做增修，咩叫做延修。哦，嗱，刚才讲过藏通别现四教啊嘛，藏教同埋通教同埋别教三十三。嗱，听过经嘅一听就懂啦，藏通别现三十三知道，但系你哋知唔知咧？需唔需要我解释咧？咁？知道嗬？唔知啊？三十三啦，我哋呢部经咧就讲我哋修行，修行有五十五条，有一条菩提路咧，有五十五个阶位，啊，十相、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五十个，四加行等个五十五位。Okay? 咁而家咧就係話呢一個藏教同埋通教啊，裏邊咧，哦呢度唔使，藏教同埋通教裏邊嘅十相、十字、十行，同埋別教嘅十字、十行，呢一個位次咧，都係現修，都係屬於現修。點解？烹然外境，见有能修有所修，又叫做现修。等到怎样啊？因为他未见到，未见到，即是未见到真义自性。别教十地，现教初字以外呢，叫做真修了。为什么？因为见到真义自性。呢部经是梗别邪修显呢个正修，呢部经是梗别呢个现修，唔要呢个现修显呢个真修。等于经里边话，知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言过知天魔王。呢、这个知天就梗唔要呢个邪修，就系、是、邪修。声闻就是现修，声闻有能修所修是现修。哦，咁啊，呢部经咧系点样先系正修呢？得现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现成果地修正，就系显呢个正修同埋真修。啊，呢部经啊，分别呢部经嘅修正就系要真修，唔要现修。要正修，不要邪修。Okay? 好了，讲了修之后，这个修讲完了，讲正了。正呢有分正，有满正。分正与满正有四教不同。藏教，我们知道藏教是什么？藏教就是小乘教，小乘教就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有分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不是？这个初果、二果、三果是分正，四果是满正，这个只是藏教讲的。通教呢，见地以外乃至菩萨地呢，总共有五个位，都是分正，佛地就是满正了，只是行于通教。别教呢，初地至等觉，总共有十一位是分正，妙觉是满正。现教呢，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十位，加四加行。四加行是什么？念顶忍世第一，四加行等觉，是不是四十五位啊？这四十五位叫做分正，妙觉就叫做满正。 大家知道了，修正是这样，有焚正有猛正。这部经所讲呢，就是讲研究，研究呢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加行等各四十五位叫做焚正，填一份无名，正一份发生，发生焚焚正，无名焚焚填，叫做焚正。妙觉究竟成佛，二事重重登科十二，成佛了，这个叫做猛正。